好，欢迎大家收听《历史冤流》第八集。 系 就呢度有 Alex 同埋我家灿生。 你好。 就系大家好啊。咁啊，上一集我哋提过啦吓，就系呢个雅典人由苏伦改革开始得一年嘅啫，扎流摊改革之后过咗五十年时间，就经历咗呢个独裁者 Pisistratus 啊，或者叫僭主嘅统治啊，将。首先由蘇倫植咗呢個法治觀念，再由 Pisistratus 將佢發揚光大，係好諷刺地，好似曹操型咁嘅人將佢發揚光大，完全守法，將佢變成一個地方霸權。然之後喺佢死咗之後，就由一對情侶為咗呢個愛情，就將想拆散佢哋嘅獨設嘅新僭主，即係 Pisistratus 嘅仔殺咗，刺殺。咁当佢刺杀成功之后呢，呢两个人呢就变咗呢个民主斗士啊，被封为民主斗士。咁曾经有诗人呢就话呢对情侣，就话呢雅典虽然有千千万万个人像，但係唯一值得受众人敬仰嘅呢，就係除咗波希战争入面赢咗个大将军之外，就係呢一对啊，呢一对杀咗前主刺杀者嘅情侣啦，就係咁被冠为民主斗士二世嚟嘅。咁然之后再经咁杀咗佢之后，就开始呢个独裁者家族嘅威信急度多咗次。咁最后就係由呢个大政治家Cranfusens 咧，就实行呢、这个联合呢个斯巴达同埋雅典人民，就赶走咗呢个僭主，然之后并且实现呢个民主改革，就将呢个地方势力完全拆散啊！即系呢个世界上再冇喺希腊嘅历史上再冇呢个土豪发生，就一切嘅权力归于人民。democracy 呢个字就系由 demos， 即系我哋上一集讲嘅 the people 嗰度改成嘅，由人民所管理嘅政体。 系 咁咧，而一集咧，我哋讲咗八集讲希腊，而一集咧就终于就将我哋嘅目光啊，就睇到佢哋嘅宿敌身上。希腊人最大嘅宿敌咧，就系、是其实唔单止系希腊人，而系成个欧洲文明的最大宿敌，地中海文明最大的宿敌就是波斯帝国。如果大家看一路讲下的历史，每当欧洲强大的时候，就要去面对，就会去面对波斯中东，而当中东强大的时候，亦都会去攻打欧洲。这个循环是经历了上千年，直到现 在。 如果大家看看， 现在土耳其又想壮大呢？ 系嘅，土耳其又想壮大，即系由呢个波斯帝国到呢个帕提亚帝国，到呢个回教帝国，到鄂图曼帝国，再到吓呢、这个撒旦姆啊等等，都系谂都系差唔多咁上下嘅，到 ISIS 啊呢一条路打落嚟都系一模一样嘅。 系啊， 咁而第一次而我哋要讲接下来啊，接住呢几集都系会讲欧洲同埋亚洲，即系中东第一次嘅大战——波希战争。而一集我哋就会讲波斯帝国嘅崛起。 好， 咁啊，新近有套电影啊，《复仇者联盟》啊。 诶，我未睇喎。 啊！我都未睇，不过我依边系好可惜嘅，已经俾嗰啲鬼佬嗰啲咁嘅爆料啊！台湾人叫爆雷，爆料人咧已经爆到唔清唔楚，都已经知道啊！我唔想听嘅话，我啲新闻即有全部讲晒出嚟。咁啊， 剧透 吓，剧透王嗰班嗰、那个是但啦，唉，都冇乜所谓。主要嘅故事咧就是、一班 superhero 就去对抗呢个大魔王啦，吓萨洛斯啦，即系台湾叫萨洛斯 Thanos 吓。咁啊，但系如果我哋有部时光机翻去波希战争之后嘅古希腊，将呢个故事话俾佢听，佢第一个反应就话：，屌你条友不过系抄袭我哋嘅啫。咁讲，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哋真真正正经历过一场咁嘅大战，而嘅实力起源系咁悬殊。举个例啊，如果雅典人系会由雅典人去选角拍一套咁嘅电影，假如佢哋识做电影嘅话，佢或者问下佢哋认为 Iron Man 系咩人咧，佢一定会答你 Iron Man 系一个雅典人， 系、哎、 因为一样咁有钱。 O、okay、K， 斯巴达人一定系 Captain America， 因为有坚定的信念和打得。咁阿科即係阿雷神就係、是、好不幸地就係希臘喺土耳其嘅殖民地因为冚家铲咗。而如果有啲人问呢个兜费究竟係边个即係呢个神域嘅地方係边个一定係 Dr. Stranger, 因为佢能够睇穿时空未来。但係如果问边个係 Thanos, 佢哋一定会话係波斯帝国。咁大家如果睇个战狼三百啦，大约就系知道啦，就话哇，波斯帝国百万大军进攻呢个希腊雅典啊，哇，要消灭希腊人啊咁。咁啊，听落百万大军系好多，但系其实系唔即系个对比，其实系唔止百万大军嘅。咁我哋可以讲下个对比系点。首先我波希战争由公元前480年开始，就系、是、波斯全盛嘅时期。即是战狼三百个年代，当时的人口就由于波斯人那时候已经有很完善的中央政府，他们要收税，所以作出人口普查，他们的人口有4940万左右，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就有不过是1亿1000多万，即是说他们占了全世界的人口 49%。他们每年的收入是15964个 talon 的消化。talon 这个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如果大家问是现在值多少钱呢，如果计呢可能是几十亿啦、或者百亿啦。但是即你比下现在那些美国 国富那些万亿万亿这计，可能大家不觉得是什么东西。所以我用另一个方法去比喻。当时古希腊人呢就有一只战舰叫三鬼舰。是最强的战舰，它的造价相对埋人工那些呢比呢是等于大约一只神盾级战舰咁上下，咁一个他轮可以整到一只神盾级战舰嘅，咁大家可以知道究竟它的税入是几得唔得人惊， 咁加美国咯，已经 系近乎等于而家美国，咁而我哋然之后睇下。雅典全盛期公元前431年，即是大约150年之后的雅典。 是。 不是50年之后的雅典，对不起大家。50年之后的雅典那时候是雅典人的全盛时期。是。他的公民人口是30万。 是。 城市人口可能是50万左右。 是。他的一年。最顶级都50万的。 是。他的一年的收入是不过是600他轮。他已经说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帝国。 哇。真的。 咁、其实就争人哋30倍， 但系你人口系佢，咁人口相对嗰个人均收入就高过佢好多， 系高过佢好多，但系佢嘅税入系争人30倍，人口系争人成真系唔知几多倍，成20-30倍。咁大家或者可能会问啦，喂，点解我哋伟大嘅祖国唔入流啊？当时波斯帝国系49%，应该中国都有20-30%啦。对唔住，嗰阵咧，其实喺个春秋战国年代系分散嘅，所以咧就系点计咧都冇得计噶啦。 夹唔喺个国家嗰阵时， 唔系唔计一个国家，我俾你一个秦国顶晒笼。秦唔好话秦国啊，齐国都好啊。我俾嘅你有50万人口咧，你都系比唔上人啦。如果你合埋可能比得上嘅，咁好可惜。 因为你唔同国家嘛，应该系好介意。 即系唔同嘅时地，你系分裂紧，问人哋统一咗。 系啊， 咁样讲，咁啊，所以由此可知，其实当时波斯帝国对希腊嘅情况，即系等于呢个复仇者联盟阿 Thanos 对住呢个众英雄一样，系必胜，但系最后竟然系战败。呢样嘢系喺当时嘅世界系非常之震撼嘅，每一个读历史嘅人都觉得哇咁都得咁样嘅， 即系好似嗰阵时大卫打哥利亚咁啊，真系十不十 系大卫打哥利亚咁。咁啊，而呢一件事情，除咗系影响到未来8年嘅走向，因为就系因为希腊人嘅战胜，所以民主呢个概念能够得以保存，并且呢个希腊人进入盛世，佢个学术思想系影响到系变成一个西方学术思想嘅主流，第时咩罗马帝国采用咗佢啊，文系复兴用咗佢啊，等等等等，直到影响到我哋而家。假如系希腊人系俾波斯人战胜咗嘅话，我哋可能而家我哋亦都未必有 iPhone 用，即系冇咗民主，冇咗成吓。 系， 所以呢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啊，对于成个世界的走向，文明的走向。 自由啦，总之就是要自由。 吓，冇咗自由，冇咗民主呢个观念是冇咗嘅。因为民主在当时来讲一样好新嘅嘢。 是啊，当时从来冇人 谂。冇全世界是冇国家试过。 即是有些人想过，但是冇 work 唔到啊，全部都。 吓，雅典是第一个成功的。 是啊。 试验晒。而除此之外，在文化之上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记录了这一个故事，这一个事件是由波斯崛起，讲到去公元前479年，即是由波斯第一代始祖居鲁士大帝崛起，讲到公元前479年这个波希战争结束，将它变成将它全部写低晒，成为西方第一本信史，就被人誉为嘅历史之父嘅人。咁啊，写呢篇嘢嘅人咧就叫做希罗多德 （Herodotus）。啊，佢咧就后生，咁啊，总之佢后生嗰阵咧就曾经周游列国过嘅，啊，将当时已知嘅世界全部行过晒，甚至深入咗去波斯帝国，走过入巴比伦度观察过。当佢即使佢去唔到印度，佢都会去揾翻当年去过印度嘅人去观察过，睇见过晒每一个民族嘅风土人情，掌故将佢全部记低。 我就做啲收集咯，考 术嚟。系啊，做系啊，乜鬼嘢都做晒。当佢四廿零岁嗰阵咧，佢就去咗雅典，就宣讲咗，用一年时间宣讲咗佢呢个作品。就受到佢唔系一个雅典人，佢永远都冇办法攞到雅典嘅公民籍，因为嗰阵已经封闭咗啦。但系雅典人对佢呢个做法系非常之高兴，因为佢欣赏，因为佢系不停咁宣扬，佢因为佢好仰慕雅典人，所以佢系宣扬雅典人嘅好处而贬低斯巴达人嘅坏处，贬低咗斯巴达。所以雅典人亦都系好高兴佢，就赏咗佢十个他伦嘅政府。咁从此就摁脚啦，咁啊远走他方去咗西边，唔知去咗边度隐居。咁佢亦都写低咗呢一个故事，就传颂于后世。所以我哋以下讲嘅故事大部分系以佢嘅角度嚟讲吓，就好少可即系可而佢，因为佢嘅作品入边咧有好多嘢系有啲乱历神怪嘅。由于太过原始，所以俾后世嘅譬如话讲雅典斯巴达战争嘅修昔底德批评佢呢本历史系似一个吸引人，所以讲啲乱历神怪嘅嘢，而冇一个仔细根据理性分析而做嘅。 咁佢只系个资料搜集啫。 系佢认为佢自己一个资料搜集 history， 佢写咁样嘢叫做 history。 History 呢个字真系 history 啊嘛，如果拉丁文嘅话，即系嗰个故事咁解啊嘛。 系啊，人嘅故事，亦都如果以希腊文嚟讲系研究咁解。 哦 ，OK。 好啦，咁啊，于是我哋而家就开始讲啦。波斯第一代王居鲁士大帝啊，佢崛起。 呢个名咁中国，咁中国人嘅呢个名居鲁士。 咁啊，呢个中文嘅或者叫 Cyrus the Great 噶，居鲁士啊。Cyrus， 即系叫 Cyrus， 哦 ，Cyrus 先之后叫居鲁士，哦，但系我啲 friend 嘅时候叫居鲁士叫， 哇，咁叫居鲁士大帝，咁啊，佢系公元前600年出世，基本上系同雅典嗰位僭主啊 Pisistratus 同年出世嘅，咁佢嘅出生咧就即系。就是因为他是始祖啦，祖皇帝嘛，高祖皇帝一定有很多神话，一定有很多神话的。咁啊，根据他们自己波斯人咁讲，我尝试用很快的速度讲完啦，就会听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听过晒咁嘅。就是说呢，当时其实等我整理一下先。当时呢整个中东世界呢就分成四个国家。就有这个巴比伦，埃及，巴比伦就即是伊拉克啦，就有呢个埃及啦，土耳其咧就有呢个吕底亚后起之秀，同埋呢个米底王国即系 ISIS 嘅地方，不过当时好大嘅，佢一个附庸国就叫做波斯，就当时个米底王咧就有个女就嫁咗俾呢个波斯人和翻，咁样 点知一日呢个米底王咧就发梦，梦见咧就自己个女又大咗，嗰人大咗肚，就有啲神光喺个肚出嚟，然之后就照耀成个亚洲，还是系有啲古灵精怪嘅预兆。于是就走去问个巫师，个巫师就话咧：你个女生个仔出嚟咧就会统一咗成个亚洲啦。咁佢听到就好惊啦，咁唔得噶嘛。咁于是咧就叫咗个众神啊，就唔该你同我偷咗佢个仔翻，同我偷咗个外孙翻嚟。咁偷咗个外孙翻嚟咧，就话你同我搞掂佢。咁呢个众神就谂啦，啊，万一我搞掂咗个外孙，你个大王，我知道你个人中意反口覆舌嘅，突然间你竖起条尾又话，就话反口啊，就话我杀咗你个外孙啊，突然间大发慈悲咁样谂，我就会濑嘢噶啦。于是咧，佢就交咗俾个牧羊人，叫个牧羊人你同我搞掂佢啦。咁啱啱好，点知呢个牧羊人咧，就个老婆生咗个仔就死鬼咗。于是就同个老婆讲完之后咧，就收养咗 Cyrus 做个养子，将个死嘅仔就交咗俾个老细。基本上系类似啊，基本上好多希腊嘅故事都系咁讲啦。如果大家听过，系啊，听过好多故事都系咁讲。之后咧就嚟咗一场周文王杀子嘅故事啊，听落去咁啊，之后过咗十年啦。当要 Cyrus 十岁嗰阵咧，佢又同另一个众神嘅仔玩。咁啊，唔好问点解一个穷嘅牧羊人可以同一个嘅仔可以同一个有钱人众神嘅牧羊人嘅众神嘅仔玩啦。富二代、官二代 应该见唔到嘅，大家嗰个阶级应该系。 但系佢哋就咁讲啦。当时佢两个细路就玩国王游戏，阿 Cyrus 选咗做国王，但系呢个众神嘅仔当然唔听啦。于是 Cyrus 就拿起条鞭就鞭敲佢，鞭咗佢十几廿下。咁呢个细路咧走翻去揾个老豆投诉，个老豆嬲起上嚟咧就从大王嗰个大王捉咗个细路出嚟，捉个 Cyrus 嚟问佢：你竟然咁大胆啊？走去打个众神嘅仔啊？冇规冇矩，冇阶级观念嘅咩？点知呢个 Cyrus 咧就话啦：个大佬系佢大家选咗我哋玩家。我哋而家玩紧国王游戏，佢选咗我做国王，佢唔听我话，佢系编佢咧。大王，我系学你嘅咋？嗱，你睇下嗰个人唔听你讲，你就编佢啦，系咪？咁呢个大王睇见啊，你个细路都对答如流，睇下呢个样有几分似我，咦？谂下有几分似佢个女，所以就觉得有啲人唔妥，于是就揾御前侍卫去查出哦、啊，原来系佢嗰个众臣啊过佢一动吓、啊，根本就杀到个孙，呢、这个就系自己个外孙，咁佢好嬲啦。佢曾经同个众臣讲过话，唔好呃佢，呃佢就俾佢就俾颜色佢睇噶嘛。于是佢就请个众臣过嚟食一餐饭咯。咁当然食嗰餐饭唔系咁简单，但系点会咁好死无啦啦，请你食一餐饭当惩罚你啊？咁但系佢仍然就整一碟好靓嘅餸俾佢食啊！你同我食咗佢，咁佢话啊，大王多谢你啊！咁食晒成碟俾之后问你好唔好食啊？咁问，咁个众臣听到梗系话好食好食好食，你知唔知咩嚟噶？我唔知喎、啊，大王，我 show 俾你睇啊！上个猪头，我咁一打去个猪头，原来嗰个唔系猪头，系众神嘅人个仔嘅人头，就话你啊食咗你个仔啦，因为你背叛我嘛，你翻归啦。咁、那个众神就好嬲啦，咁就翻咗屋企啊。咁然之后咧，佢呢个大王又戆居居就谂啦，阿 Cyrus 曾经。人哋預言阿 Cyrus 做國王噶嘛，咁佢而家去玩做個國王咯，玩國王遊戲做咗國王，真係應咗呢個預言啦。咁佢都不愧為外孫啦。既然係咁，我掟翻佢去波斯啦，咁樣講。 哦。 咁啊，到啊， 又攞翻翻嚟。 咁於是啊，咁於是咧，佢就梗係認祖歸宗啦，改翻自己個名做 Cyrus 啦。呢啲唔使講啦，跟佢老豆姓，佢老豆叫 Cyrus， 又係叫做 Cyrus 啊嘛。咁啊，當佢十零廿歲嗰陣啦，嚇。当佢三十几四十几岁嗰阵，佢老豆死咗，佢咪继位咯。嗰阵嘅众神，我谂都有六七十岁啦啩。咁啊，走去揾 Cyrus 同佢讲：嗱，你唔好忘记，当日系我救咗你噶。嗱，你嗰个外公啊，佢想杀咗你，不如嗱，佢而家又老又成啦，不如我哋两个联手，我女应外合，你翻嚟同我打死个外公咪得咯？你可以做大王噶，我捧你做大王啦。咁讲 ，Cyrus 谂一谂，即使我做咗大王，你个嘢都老嚟啦，就嚟死啦。好啦，我决定反叛，打鬼咗个外公佢。咁啊，于是就占领咗外公个江山。 喂。 咁话我老讲过啦，用好快嘅速度攻完啦吓。咁当佢打完，咁其实听呢个故事啦，既有呢、這个既有呢个孤儿啦，俾人迫害啦，好似耶稣咁啦，系咪？然之后又有呢个俾牧羊人收养啦。啊，咁第时我哋听罗马故事一模一样嘅。然之后竟然仲要加埋周文王食子嘅故事。咁非呢种故事其实係捞埋好原始嘅。咁、啊、其实但係最重要嘅目的其实就一个就係话呢个 Cyrus 係有呢个米底王族嘅血统。 哦，自圆其说啫，俾返自己 一个。俾返自己一个正当性。 血统。 话俾 因为当时其实波斯人不是米底人的一族， 是 啊，他并不是米底人的一族，但是他能够要为了要令到米底人听他讲，所以他是不是都捞一捞啲嘢。咁正如我哋迟啲会讲，我哋而家讲一讲，譬如话呢个亚历山大啊个祖先，亚历山大大帝嘅祖先就叫做亚历山大，佢为咗黐埋去呢个希腊人嗰度，佢就话我想去参加希腊嘅Olympic Game。希腊人话你唔系希腊人，你唔能够参加。当时呢位马其顿王，佢于是就搵匀晒成本族谱，特登作个族谱出嚟交俾希腊人，就话我系我嘅祖先系 Hercules 嘅一族咁嘅吓，所以我都系希腊人咁样嘅。即系基本上，如果想获取自己嘅正当性嘅话，你就要搵啲办法讲自己系皇族血裔啊嘛。 都好喎、啊，之后成个马其顿人都好话自己希腊人咯。 但是希腊人心目中就话是你马其顿王族的希腊人，并不代表你马其顿的平民希腊人。 哦 ，OK， 即系喘息嘅啫，即系等于而家大陆又话五族共和啊，等等等等。阿芝阿祖都喺政治上嘅需要系比较多嘅。咁呢啲炒开咗，咁我哋讲翻啦。咁啊，当呢、這个居鲁士灭咗米底王之后，就到女底亚王啦。啊，女底亚王认为啲米底唔掂咯，不如啊我哋系一个同盟嚟噶嘛，吓咁、啊、不如我哋联埋呢个巴比伦人就去夹呢个波斯人，就分咗笪地咪点咯？咁佢就咁谂嘅。咁啊点知一同咁啊，于是佢自己去开拖。当时女底亚嘅骑兵系天下有名嘅。咁啊，当时佢就同呢个波斯人对抗。咁波斯人咧就谂住佢边定输，因为波斯人嗰阵啱啱出嚟，佢哋唔系以骑兵称住嘅啊。但系点知一打，佢哋用咗第二样嘢嚟代替骑兵，這个咧就系大规模嘅骆驼兵团。 哦。 就用咁啊 ，A of Empire 入边骆驼兵系专黑骑兵噶， 系咁啊。根据希罗多德嗰阵讲咧，就话点解系黑到骑兵咧？就话骑兵咧就冇听过，就话骑兵嗰啲马咧就冇见过呢个骆驼，一闻到骆驼阵味就惊，所以咧就溃败啦。咁唔知系真又假，我相信系同骆驼兵团嘅粗壮系有关嘅，可能一撞埋佢呢啲马唔够壮， 同埋。骆驼直兵是坐得高过个骑兵噶 嘛？哦，原来系咁。 系啊，咁我高位炒你， 即系啲箭啊，嗰啲即系等于大象炒人一样啫。 同埋马抗旱性系差啲噶 嘛？啊，啱嘅，啱嘅。 如果你话即系你行咗好耐过嚟，你冲锋打嘅话，你未必够骆驼嗰个耐力噶嘛？ 啱， 系啊，仲个皮性比较大啲啊嘛，马就即系疲累性嗰个大啲啊嘛。如果你即系长时间行，尤其是沙漠嗰啲地方就 吓、啊，当时又唔系沙漠，喺个荒野度打嘅， 多都系啊，差唔 多啦，都系啦吓。长远奔袭啊，唔够佢骆驼咁打，就于是俾佢骆驼轻卡住打低咗。咁啊，于是就打到佢个苏城个都城吓、啊，叫做沙迪。吓 ，Sandy 呢个地方，咁啊，当时个女底亚王 Claudius 就带住一个仔，呢、這个仔咧就系一个哑嘅仔嚟嘅。咁佢曾经为咗医，佢为咗医呢个哑仔嘅能，就去问过呢个特异飞神吓，即系我哋成日讲过啊 ，Delphi 呢个神殿，就呢个神殿咧就俾佢呢个名嘅，就话你千祈唔好希望佢出声，佢出声嗰日咧就系你呢一生人最混滞嘅一日，你系会国破家亡。佢真系应咗啦，点解咁讲咧？当佢带个仔走，就不惜扮住女人又好，扮奴仆又好，扮到自己好低贱咁行。啊，嗰阵一队兵冲过嚟，根本见唔到佢，点知佢个仔竟然喺嗰阵开声：你哋唔好冲埋嚟，你哋唔可以杀呢个女底亚大王嘅。咁真系 大镬， 大镬！于是咧就俾阿居鲁士捉住。我上一集讲过，佢俾居鲁士捉住，几乎放火烧佢。佢就大声嗌：啊，苏伦啊，苏伦啊，苏伦啊！你真系讲得啱啦。咁阿居鲁士听到就，咦？佢啱乜嘢咧？想知佢临死讲乜嘢？啱啱好嗰阵一场大雨，咁啊救咗佢。 吓咁啊！崔老师咧就话啊，就问佢讲过啲乜嘢，咁佢话诶，我记翻起一个哲人叫苏伦所讲嘅嘢。哦，哇，原来都咁聪明噶、哦，咁啊讲啊，咁然之后话，不过你咁得罪我唔得噶，嗱，我讲你无啦啦嚟打我，我讲我对你都秋毫无犯，你嚟打我，我点都要惩罚你啦，我想烧咗你个城。咁啊，依佢想试下 Claudius 咁啊。大王，呢、这个已经唔系我嘅城，呢、这个系你嘅城，你烧你嘅城嘅。你如果你放火烧，系烧紧你嘅城。咁呢个居老士谂一谂啊，你都讲得啱、哦，好就听你讲啦。咁啊，就重用佢神为身边嘅谋臣。 哦， 居老士嘅人系好宽和嘅。咁啊，然之后佢就去攻打呢、这个即系正如我哋头先讲啊，即系等于阿科啫，阿国破家亡嘅阿科一样，佢就去攻打呢个土耳其嘅希腊殖民地。咁希腊殖民地系完完全全不堪一击嘅，咁啊投晒降。咁啊话好啦，咁你俾钱我啦吓，定时定候交税俾我得噶啦。阿居老士嘅谂法就系、是。啊、你俾钱我啦，算啦、啊，即系总之你承认我系你个王，我系你大佬，系冇问题嘅。俾保护费得噶啦，啊，佢个人好宽和，我讲过，等阵会讲佢继续宽和到点。咁啊，讲过啦，就系、是、呢个女底亚土耳其夹埋巴比伦去夹佢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去攻打巴比伦啦。咁啊，佢攻打巴比伦咧，就有两个讲法嘅。根据波斯人嘅讲法就系、是、一场仗打完之后，吓、啊。成个波斯成个咁啊惨败，咁啊阿居鲁士未到，呢、这个大王已经开城门，就迎接咗居鲁士嘅先锋，我哋投降啦，你入城啦。 你醒目喎、 啊、 你。 咁啊居鲁士咧就亦都系好宽和咁对咗呢个巴比伦大王嘅，但系根据希罗多德嘅说法咧就威猛好多啦，就系、是、呢个居鲁士啊当时嗱、啊，如果我哋睇哇！不如我哋翻嚟先，再讲佢点样打低巴比伦城啦。 好啊， 因为有都几多嘢讲。好， 好， 嗯，好，拜拜。 拜拜， 等你讲。 好。